大家好，欢迎收睇最新一集嘅动漫城进攻足球嘅香港波时段。咁香港波入面呢就将会上演周六同埋周日呢就将会上演四场呢个港超联赛事啦。而今周赛事呢就南华轮空嘅。南华轮空咗唔系冇嘢讲㗎，因为今年南华呢都好多新闻喺呢一周嘅赛事入面。咁先讲讲啲赛事先啦。喺聽日咧就元朗主場將會對住傑志，東方主場將會對住流浪。先講星期六先啦，李 Sir。元朗對住傑志嘅話咧，咁啊傑志雖然回落啦，但係元朗能唔能夠攞到一分咧？ 嗱，其實即係未必話一分添，因為問題就話元朗呢班球隊佢哋打嘅波咧就唔會即係好斤斤計較嗰分，因為佢哋盡量去打好自己嘅波。攞得幾多得幾多，你亦都睇到佢之前佢有曾經喺啲強隊嗰度攞過分嘅。咁有去到嚟依一刻咧，傑志佢因為確保佢自己嘅嘢咧，佢就一定要啦。雖然話南華遇到咁嘅情況，咁你自己即係對手雖然有嘢唔好，但你自己都要做好自己先。如果否則，好容易又跌翻落去去第三。咁應該理論上咧，傑志係應該贏，但係問題喺呢一家嘅情況就係話元朗唔係冇機會偷分偷 因為而家咧，其實傑志咧本身咧唔係持續一個勇態啦。第二已經開始要為打緊呢個亞協杯嘅賽事要分心噶啦。 其實中間佢哋個別有啲球員都即係有啲信心失咗啊。信心失咗就唔係話佢對某場比賽乜嘢，而係整隊波佢哋球員好多對個教練嘅信心失咗，信心失咗嘅時候就令到佢哋嘅表現㗎啦。所謂表現者，即係球員職業道德一定要有啊。但係中間佢哋會喺度可能諗一樣嘢，佢俾我哋佢個指令啊，係唔係啱咧？做唔做咧？即係。當你15、16嘅時候咧，就好容易一唔留神就會啊跣親噶、棘親噶嘛。咁而家就係咁嘅情況咯。 我相信一樣嘢，盧君怡咁多年踢傑志嚟講，呢年真係最辛苦嘅。 因為佢嗰個即係陣容裡面好多嘢，即係佢好唔好講啊？盧君怡又係本地球員，適應唔到佢嗰樣嘢。即係你又唔係打快。你又不是打慢，你又不是打長，又不是打短，又打那些，又打那些，打那些，一陣又換下那些，又換下那些，即是你變了是無所適從的，哪一個呢？是吧？哪一個呢？這樣。 其實我想問你，李 Sir， 如果在傑志的情況之下，不要外求，將一個現在留了在香港發展的那個西班牙前鋒，以前那個是不是叫盧比道？由盧比道坐正，會不會個情況好過現在？ 我相信不是留不留的問題，現在沒得留。 是。 因為沒得留。因為現在那個港超聯那個教練的資格呢，就 一定要有個 A 牌。 一個 A 牌的才得的。那變了盧比道。 未有。 不知道，就是不要說他啦。點解高尼路冇得教港超呢？就係佢牌都冇嘅。 係。 而家先上緊香港最球員嚟講最低個牌 D 級教練牌，仲低水過你啊，江仔。咁即係所以中間啲嘢好緊要咯。你焗住佢啊，杜比度可能嚟到，如果佢係得，傑志足球校唔會揾啊。高尼路嚟， 系 如果佢系得，布比道又唔会变咗教董之英，又冇得教，要揾刀尼路去教。 系 其实中间踢得好，未必系做到教练。 系 呢个系原因嚟嘅。 冇错，嗱咁啊，东方咧就将会对住流浪啦。流浪咧肯亦自从过咗呢个农历年开始啦，就成队波咧就焕然一新嘅。虽然上一场波亦都系失咗分啦，但系佢嘅表现有啲回勇嘅迹象噶啦。但系呢次佢对住东方，应该难以偷鸡啩。 其实一场波同一场波嘅，咁场波联赛杯曾经佢杀过东方添，咁但系呢场波就唔同喎，因为东方。就算佢點唔認真打都好啦，你至多喺佢身上偷到一分。 係， 因為佢哋會而家 可能已經有一個目標方針，就唔係攞冠軍咁簡單， 是 而係佢哋諗緊一樣嘢，我要不敗， 係 不敗去攞呢個冠軍，港超聯嘅冠軍， 嗯， 即係製造一個 chemistry 出嚟嘅， 係 咁 so far 而家佢哋都只係和過兩場波，未輸過，咁佢可能保守估計，我係穩陣嘅，我哋唔使急。大把大把嘅時候嘅都係至多俾你偷到一分。咁實質雖然佢踢少兩場，而家同佢接近嘅跌至就差佢一分啫。咁，當然冇錯，仲有失分空間。咁但係問題，球隊即係每一個球隊綁尾好，綁頭好，佢有個目標嘅時候打法就絕對唔同嘅。即係。我一個榜尾，佢鬥榜尾嘅要嘅啫，我要擺脱個降班，我要同級嗰啲，我要鋸低曬佢。就算我鋸唔到佢，我都不能俾佢鋸我。 係， 咁就有個目標打法就唔同咗噶啦。 冇錯。 咁即係偷得幾多咯？至多，但係仲你偷嘅時候都仲要你醒唔醒先得噶。嚇！唔係擺到嗰嚿叉燒擺到你口，你都跌咗落去冇乜用。咁就。照睇個排頭質素，一定東方贏㗎啦。咁問題就係佢哋嗰班球員點睇 嘅 啫。 如果假設東方真係以不敗嘅姿態奪得呢個錦標咧，咁啊喺牛丸個紀錄 又一個紀錄啊， 又一個紀錄。因為點解咧？嗱，憑印象中啦，嗱，而家頭先李 Sir 所講，我會今晚翻去都再 check 一 check， 因為我記得咧，東方王朝盛世嗰陣咧係未試過以不敗之勢攞冠軍嘅，因為喺但有一個紀錄是到而家香港聯賽破唔到嘅，就係話曾經試過東方王朝當起嗰陣第一個循環入面咧，佢係以全勝不失球。但後期梁守志就講咗句説話，當年就話我不唔不敗攞冠軍，我唔會要呢啲紀錄，因為曾經再數前少少，愉園攞亞軍都係不敗，咁我要呢啲不敗紀錄有咩意思呢？根本上係，但係就調翻轉啦。喺今時今日嚟講，再做翻一個當年嘅戰果就係好困難。又如果是由牛丸做出嚟，是別有一種意義的，亦都好難被人破添。基本上係、 啊，其實中間、絕對都唔出奇嘅。 係， 因為相對唔同嘅情況就係話，甚至乎可能係梁守志今時今日都會有個咁嘅奢望。 係， 啊，就是、不敗嘅，因為今次唔同往日。 今次唔同喎。 唔同往日嘅就係話，你哋用咩有經驗咩局嘅？國籍外國教練都，我哋用個女教練就可以咁啦，仲可以保持到不敗，那個重要性， 係、 那個聲音會比較重響啦。 有一樣嘢我要喺鏡頭前再同阿李 Sir 一齊都要去補充一下嘅，因為喺上一次嚟講咧，就節目出咗街之後咧，就曾經有人同我哋講過啦，就講起東方牛丸呢個問題，咁啊話。你哋究竟知唔知㗎？東方咧入邊咧，究竟牛丸有幾多權咧？嗱，我唔好理依樣嘢。首先一樣嘢，我哋已經喺個節目好早好早同李 Sir 講過一句説話，係人都知道入邊有好多好有經驗嘅人喺入邊，歐偉倫又好，李健華都好。但喺當時嚟講，係唯一獨是呢一個女仔夠膽企出嚟擔起支大旗。 嗱，其實有一樣嘢，即係當中嚟講咧，唔係女仔唔女仔嘅問題，中間。即係有啲嘢，如果佢有咁嘅資格，唔好講佢能唔能力先，佢有合乎咁嘅資格，但係佢肯唔肯去孭？ 係，佢亦都肯去孭呢度。 佢肯唔肯去孭？ 係啊。 第二樣嘢，中間唔係佢肯孭就掂，而係中間仲有一概上至球員、老闆，下至執波個管理， 都信任 佢，都去支持佢嘅咧。你唔好理佢係咪佢嘅真正能力。 係 啊。即係有啲人佢可能let's say 有啲唔好講足球啊，可能其他球類嘅教都有嘅，有啲領隊有啲教練佢出嚟係做嘅啫、甚至乎有當我曾經記得記憶所及，唔知有一個教練係患咗重病嘅，其他嗰啲球隊話冇唔會揾人代佢噶啦，繼續係佢嘅，只不過我哋繼續運作。其他球員啊，嗰啲助教教練團啊，去做好咪得咯？因為嗰個人我哋唔係想贏波啊，我哋係要支持呢位老友。我支持佢就得啦。咁支持我哋都係贏波噶嘛。 係啊， 同樣一樣嘢，你唔好理個牛丸嗰個能力去到邊， 佢能夠有一班咁嘅擁護佢， 係 啊，即係當年好簡單， 嗯， 啊，劉邦同埋項羽，係人都知道項羽又打得又有計， 係， 但係最後都輸咗俾個爛底劉邦， 係， 佢有班人擁護佢啊嘛， 係， 佢幫佢手嗰班人有咪得咯， 嗯， 即係呢啲就係一樣嘢嚟㗎，係 啦， 啊，即係佢能夠令到佢哋， 嗯， 啊，我講到好衰添啊， 嗯， 牛丸跪低求啊，幫我手啊，你唔好理佢， 係， 啊，總之晏英佢屈膝於人， 嗯， 佢都令到有人去尊重佢，睇睇佢， 係， 已經係佢一個成功之處， 係， 啊，咁再加係咪佢真係實質能力？ 嗯， 呢，這個我唔敢話。你亦都唔敢話， 冇錯， 要等翻啲球員自己話。 係啦， 啊，就算佢真係冇做嘅，我企喺度嘅啫，球員就已經搞掂啦，搏命啦，你都唔能夠。 你淨係睇下，當牛丸能夠幫球隊攞到銀牌，成班球員能夠咁樣同佢慶祝，你已經知道佢喺球隊入邊嘅地位唔會係細㗎。 係啊，其中好話唔好聽，仲有一樣講過，講俾大家聽，當中可能全部啲球員，除咗可能個別有啲可能後生過去啦，即係或者阿葉鴻輝之類啊，嗯，其他好多都大過曬佢嘅。 係， 咁可能大家中意幫下呢個小妹妹咧。 係， 咁你唔可以話佢噶嘛呢樣嘢，即係冇錯。我同意中間有好多人好唔服佢嘅。 係， 即係呢樣嘢。咁，嗯，但係你唔好理佢咯。總之睇隊波啊。 咁啊嗱，咁啊講完東方之後啦，嗱講翻禮拜日啦，就有一場黃大仙對主場對住呢個夢想象棋啦。咁啊，地獄球場對住呢個夢想象棋，其實呢場波我覺得5-5其實， 我覺得會可能象棋會失噶啦。 嗯， 因為其實我睇到象棋嚟講，其實班球員咧好努力，好努力。即係之前嚟講咧，好似阿芬講又話佢哋好開心。嗯，啊，有個咁嘅球員喺度，個日本仔38歲喺度，令到班球員刺激到佢哋去。但係中間唔好唔記得一樣嘢，邵基喺度嘅時候，邵基係做咗好多嘢，因為邵基喺度嘅時候咧，所有球隊嘅進攻嘅嘢咧，就圍繞邵基去做嘅。而家變咗佢失咗個重心， 係 呢次慘啦， 係 即係你睇到立竿見影。 嗯， 就這個晉旗那裡是失了色的， 沒錯， 但是這個我絕對不會說那些球員不落力， 嗯， 他一定落力， 嗯， 但是變了即是有些到一去到要 找大海航靠舵手的時候呢，就失了個舵手這樣，嗯，就變了要穩定一下，嗯，那我又絕對不相信他會輪到去降班的， 是啊，嗱，咁啊，而家喺目前聯賽榜嘅形勢嚟講咧，就幾緊湊嘅4-6，基本上係飛馬咧就16分咧就排第4啦，夢想象棋咧就14分排第5，第6咧就係南區嘅。嗱，頭先所講李 Sir 啦，就話黃大仙將會對住夢想象棋，因為夢想象棋亦都希望把握同一日嘅賽事飛馬對南區嗰度，能夠可以重返前四，因為前3同前4嘅分別咧就嗱。因為東方而家剛剛攞咗銀牌冠軍之後咧，就受惠於目前坐喺第3嘅南華，佢可以爭取到一個季後賽嘅資格。 嗯， 但係剩翻呢個聯賽杯同埋青英杯，青英杯又冇可能噶，足總杯同埋聯賽杯嘅邊隊波攞冠軍？如果假設又係東方嘅話咧，分分鐘第4位都有機會爭取一個季後賽嘅資格嘅時候啦，佢有幾高爭幾高噶啦，所以啲夢想象棋呢一刻嚟講咧，佢對住黃大仙冇得心軟噶啦，基本上係。但係另外跟住落嚟嗰場波，飛馬對住呢個南區，嗱，南區近期咧有少少回落，飛馬有少少嘅回勇， 嗯， 此消彼長之下，喺主場嘅飛馬嚟講對住南區，李 Sir 你點睇呢場波又？ 飛馬對住南區嚟講就話，我成日都講緊對波。中間個球員嘅質素係唔錯嘅，係可以講年青一代嘅差唔多最好嗰班喺嗰度咁滯。 係 咁啊，對住南區即係一支即係由大部分一啲二線嘅球員組成嘅，咁，甚至乎教練啊、領導層都唔係話咁夠經驗嗰啲嚟嘅。 係 咁，但係始終一樣嘢就話要 即係睇翻個你本身自己領導層點樣去做咯。 嗯。 啊，咁啱上一場佢哋打一場好波嘅，咁就希望能夠保持到上一場嗰個情況出嚟，咁就打落去啦。如果唔係，都未必咁話一定話贏南區嘅，因為中間有好多嘢嘅。咁你十六分，咁如果冠中贏咗你嘅，我同你一樣十六分，我都會有機會跑上去。所以即係其實又係講緊一樣嘢，中間係點樣臨場發揮嘅啫。咁啊，如果照正常發展，應該就飛馬。 飛馬嘅， 應該照飛馬噶。咁啊，最驚有啲領導層嘅，即係佢哋玩佢自己嘅嘢，咁啊大鑊啦。 OK 嚇，嗱，講曬呢度咁兩日四場嘅賽事啦。 係。 咁啊，南華輪空啦。咁當然啦，我哋又冇可能唔講南華嘅，因為喺今週賽事嚟講咧。在今個星期南華就提供了很多花生給所有人，其實這種花生呢其實由季初到現在綿綿不絕的了。好的就說有球員不想發展，就算不想發展都有負面，譬如說伊達說我從來都不知道自己被人賣去哪裡，這些羅生門事件就無需討論了，基本上是。但反觀一件事，希望能夠執正對波的情況之下，山道士已經上了去了，當時來說大家都在說米路會怎樣，米路也都表態一件事，有很多事情我控制不到，就算我買個前鋒回來我都不 話唔到事嘅， 到咗步我先知道原來有新球員加盟，基本上有好多嘢佢都完全唔知嘅。 係，冇錯。 咁亦都喺前幾晚喺我喺 Facebook 度剛剛夜瞓覺，亦都睇到就係話真係忽然間，連我自己都抄下呢單新聞會唔會係煲水呢，因為真係十二點幾放出嚟，列卡度上去，基本上哇咁如果咁樣，你想山道士、列卡度， 其實 米道、米路咁樣點啊？ 其實。我都好講句真話，好簡單。南華呢隊波我都唔知佢乜頭乜路而家，即係好撈教，好撈教。你睇短短呢兩三年間換過幾多次教練， 係 黐車咁轉，咁冇嘢嘅，你入樣樣都係噶啦。團隊嘅裏面嘅個領導人都經常轉嘅，死啦！ 嗱，我可以講少少數據啦，中間插下李 Sir 所講啦，就以前阿羅生喺度嗰陣咧，就叫做難聽啲講句，一年換一個。而家就呢個新足主喺度咧，就一屆就換兩個嘅，基本最少噶啦。 其實唔係換兩個問題，羅生喺度嘅時候咧，你話佢霸道又好，點樣都好啦。一個勁口，對搞掂佢就得噶啦。 搞掂佢係。 但係而家咧，呢位老友咧。佢嚟到係啊，似乎就一個勁口，但係佢唔同羅生啊嘛。羅生話：我要咁啊。佢呢個唔關我事喎，唔係我事，咁啊死啦！究竟嗰啲去到尾嘅時候，嗰啲球員喂究竟點啊？ 係 個教練唔想做啊，即係教練想揾個叫人嚟啊，因為老細啊，俾我聽個個教練講死喎。啊！教個老細可能唔關我事啊！我點啊？咁呢樣嘢即係令到嗰啲球員啊，即係冇辦法去捉蟲。即係你行邊條路？ 係啦， 係嘛？你領導咁閃縮嗰啲嘢啊！而家正式好似去參加一啲隊際嘅攀山比賽啊，嗰啲越野賽咁，你嗰 leader 咁成日轉嘅，咁你死啦！行錯咗路都唔知原來， 係因為喺今屆嚟講咧，就李 Sir， 佢除咗對住應該唔係對住啦，唯一較友好啦，我哋以我所知啦，就係流浪同黃大仙啦。喺阿張生嚟講就，同其他球隊嘅基本係一個叫小小聯繫啦。唔好講熟唔熟啦咁樣。但係呢次喺列加度咁樣過咗嚟，連流浪都話：我唔知道我有個教練走咗。 係啊。因為最近啱啱琴日聽坊間一個傳聞，就流浪嗰邊上面個高層都好唔滿意，有冇搞錯啊？佢話我唔要個教練唔係問題，佢要走唔係問題，我唔會阻人發達。但係係咪禮貌上你要通知我？居然我係唔知道，我係睇聽朝嘅報紙嚇，乜我哋個有個教練走咗咩？ 啊，咁個教練老實講句真話，你走，你嫌我人工少，你同我講聲啊。 係， 我可以加俾你都唔頂嘅喎。啊，你嫌個球會渣，咁你都話聲俾我聽啊。係冇辦法，我留唔起你啊。我哋間會係細會，喂，你乜都唔同我講走。 嗯。 啊，咁點啊？呢樣嘢就 咁當然啦，所有人亦都好關心米路會點樣啦。咁啊，米路都係一個回應啫，就係話咁啊，足球世界係咁噶啦。 米路佢好正確啊，佢好正確。第一佢係揾食嘅，第一我唔撈噶啦，唔撈就走咯。咁而家響突然間季中，你叫我點啊？ 嗯， 係嘛？我執曬細遠嚟咗香港，而家嘣突然間會翻巴西咁，你話 嗯， 即係點都要做埋呢年先噶嘛？ 係 咁。他又不是說炒我，我自己那麼敏感去炒老闆，我不撈了，這樣到時被老闆咬回來，哇，你說不撈就不撈，你要賠錢給我，那就更糟糕，這個很難的，他是受人工的，沒辦法的，即是曾幾何時，金判坤好，曾 Sir 好，都我病了，不可以做了。都是这样的。 因为他现在对球就可以用越整越乱去形容整支球队的。根本上是。 他可能是投机者来的嘛。觉得越乱越有机，越乱越有机都不定呢。 其实曾经我觉得他最接近亚协杯就是今届。因为今届入面庄宝马能够可以为球队同那支球队追成一比一，再回到主场我们很看好的情况之后，输了1-3给人家。而那场球入面来讲，我到今时今日都认为，如果麦比连仲在已经进了级的了，南华已经是。他就是因为觉得一件事不停换换到成队波个方，再加上亚协杯这个杯賽是對香港球隊蝕底的話，打到如火如荼嗰陣咧，香港隊球隊就會收斂。 其實好簡單啫嘛，唔好講話打波呢簡單嘢啦。哥仔，而家派你個 trip 去做嘢，嗱，響泰國住兩日，跟住另外又兩日，都兩日，三個地方都唔同飲食嘅，你唔好講，人都癲啦，適應唔到噶嘛。有很多嘢，最慘有時去啲地方，等於去一啲地方冇咁先進噶。唔緊要啊，佢嗰啲外嗰間 Holiday Inn 嗰度又有，我可以食個腳個扒靚嘅。對唔住啊，你食呢啲最好噶啦。咁點適應啊？適應唔嚟又要轉，適應唔嚟又要轉。而家嗰啲球員就係咁啦，適應唔嚟又要轉，適應唔嚟又轉。咁個別可能甚至乎我懷疑有啲球員。都可能即係後悔當初計錯咗條數，以為上少林寺會係一個好嘅前途啊，即係大球會啊，去到可能會有嘢學啊咁樣，即係後悔緊都唔頂。不過冇計啦，上咗架船啦。 你冇計，其實而家喺隊內入邊嘅球員嚟講啦，我代表唔到佢咁樣答啦。但係佢哋只能夠一樣嘢，佢都同其實紅頭球迷一樣啫。你哋點變，我咪繼續咁踢咯。 鬼叫我要吃飯咩？ 係啊，因為點解咧？佢哋會覺得我控制唔到我個球隊嘅管理層去有任何咩改變，我只能夠就話你今場波踢嗱，信心士氣一定係有影響嘅，冇影響係呃你嘅。你問有啲人就話我係米老就辭職啦，嗱，我又首先要頭先李 Sir 所講啦，佢都要揾食嘅。大家可能有啲嘢唔係咁理解一樣嘢，巴西球員嚟到香港點解想落籍而唔走呢？因為喺巴西國家唔好成日睇到，喂，鄧家而家喺巴西個睇人哋好嗰一面。我話俾你聽，你試下問下高尼魯啊，佢翻到去巴西佢屋企啊，每個人都有支槍喺屋企噶。 唔好講嗰樣嘢， 係啊， 唔好講嗰樣嘢，淨係睇緊好多巴西嘅球員。上次即係喺巴西有知名度，比高尼魯還要高嘅安尼頓嚟咗香港，留低喺度唔走。啊，佢我同佢閒傾偈都話：我而家香港人嚟噶，香港啲事啊，唔係巴西噶。點解？即係已經喺呢度生活咗咁耐，適應曬啲嘢、節奏等等。啊，原來中間仲可以喺呢度俾我嘅小朋友可以讀到受到好好嘅教育。而家去到美國讀大學啦，點解我要走呢？喺巴西可能 諗翻佢以前，如果我唔係踢波踢得有翻咁上下，我可能係一個街童好老道嘅，咁佢就唔會翻噶啦。正知佢有幾個球員都係啊，狄天奴點解佢而家退曬休啦，冇啦， 佢踢越早仲踢緊 啊！踢佢前咗喺度踢啲咁嘅越早嘅波，都有一定嘅收入。啊，教下小朋友啊，又有收入，佢足夠可以喺度即係過得好好嘅生活。啊，咁亦都喺呢度，佢有一定嘅知名度。啊，翻到可能佢乜嘢名度都冇。 所以一樣嘢啦，嗱嗱話而家咁樣變咧，要講冇得講噶啦，分分鐘我同你節目完咗之後咧，又聽日又唔知爆咗啲咩新聞出嚟嘅又。根本上係，不如我哋都係等食花生啦，李 Sir。 唔係望好啲嘅，望下佢哋好啲嘅。老實講句真話，即係一講緊一間咁老牌嘅球會，點解搞到咁多事之秋咧？ 係 嘛？即係反為我仲覺得佢而家仲唏噓過。當年南華要降班啊，要降班啊嗰啲嘢啊， 咩叫生不如死咧？就係呢啲。係 啊，呢個仲係即係亂。當年雖然降班，但係球員之間大家都係一條心嘅。不過時不與佢，咁冇計。 呢個就係東方同南華嘅分別咧，就係今屆入邊。係啦，咁啊，節目呢度咧就已經超曬時啦，就到呢度到此為止。咁啊，記得進場。支持呢個港超聯嘅賽事啦，喺今週入邊，咁我哋星期一再等埋阿芬翻嚟咧，我哋再同大家見面。咁啊，節目呢度到此為止，拜拜。 拜拜。